啦，咁啊，今日咧就系8月3日，星期五嚟嘅，咁啊都系预录啦，咁啊见到啦，依然喺我个坛嗰度录啊，系啊，冇办法啦，8月3日咧，本身咧就系农历6月22日，今日系六壬先师补诞啊，所以我又唔得闲啊。因为我同师公庆祝生日嘛 ，Happy Birthday 啊嘛，所以咧就咩咁样，咁啊今日咧都系依然系我潘华光同埋希莲诶同大家主持呢个节目啦，咁啊中间有个嘉宾，系咪觉得佢好高嘅？ 中间啊， 其实佢工资系几高嘅，诶如果你哋认到咧，都有喺我 Facebook 嘅朋友咧见过佢嘅，因为我都 po 过佢同我影嘅相，都喺呢度啦。啊，背景都系咁嘅，其实啊，分别不大，都系我哋三个人啫嘛，啊，不过企位有啲唔同啫嘛，啊，咁咧就系阿宇仔啊，啊，今日嘉宾系啦 ，hi 阿星哥，咁啊，咁啊，宇仔咧就啊，即系都系有修下法啊，咁 唔系修法，即系 学下嘢，研究生， 系啊，研究生， 系啊，我哋其实咧即系做到老，学到老，做人咧长期都系研究生嚟嘅。我覺得我而家都係咯，啊，你覺得點？因為咧，我來來都仲係戴緊呢啲帽，都唔係四方嘅。咁啊，咁你今日上得嚟咧，拆下場，咁都係要加下啲多少料出嚟，聽到你都好重料啊。 其實一踏入呢方面嘅嘢咧，就好似磁石咁咧，會吸關於呢類嘢嘅人翻嚟嘅，唔知點解。 係啦，唔係周遭嗰啲環境啦，原先都遇唔到，好似突然間遇到好多。 突然之間朋友又話：，我又係信佛嘅喎，即係唔係講開嗰啲嘢。 係啊，嚇！ 突然之間你又係信呢啲啦，又傾下呢啲嘢，咁就知道好多類似嘅事件。 嗯，咁咪係啦，咁你黐黐埋埋咁多嘢啊，咁你黐咗啲，嗰啲共同都係嗰啲嗰類型嘅嘢。咁所以咧就啱曬今日做嘉賓啦，因為我哋呢啲奇異黨嗰啲好奇異啊嘛，啊個奇就係鬼咁解啊，係咪先？咁呢頭好鬼噶啦，咁你有啲咩嘢 分享下？ 講我一個朋友啦，個朋友咧個細佬咧就因為一啲事啦，就惹咗啲唔好嘅嘢，即係一啲靈體去騷擾佢，咁就上咗身。即系个人又癫晒啊咁样，咁啊带佢去啲庙啊嗰啲咧，又入唔到去，即系几个人捉住佢，咁佢都 想入啊， 发啲，跟住咧又做咗好多，去咗唔同嘅庙啊，做咗好多，即系可能烧嘢啊，整啲嘢都系搞唔掂。咁最后终于经朋友介绍咧，就揾咗一个中式法科嘅师傅。但系中式咩边门我就唔知啦，边门边派唔知啦。 好似特骨咁嘅，咩色啊你啊？ 佢行中式噶， 中式嘅。 咁一上到去咧，咁都系几个大男人捉住佢上去啦。咁我师傅咧一嚟咧就已经 即系捉到佢上嗰个师傅嘅 坛。系啦，上到去嘅。咁咧个师傅咧一嚟咧就上同身，就上咗个关公嘅同身嘅。我个朋友呢，因为佢冇上身噶嘛，佢细佬上身噶嘛，咁我朋友睇晒成个过程，就话见到嗰个师傅呢，只眼两只眼变咗红色，跟住就好恶，好似闹交咁同佢讲数，就喺度话：，哎，我唔理你，即系已经闹咗一轮噶啦。咁因为佢细佬咧已经好多人唔识嘢，即系个人实灵体上有身控制唔到自己， 系， 跟住就冇食嘢，好虚弱咁。咁个家姐就话：，诶，你可唔可以？令到我細佬食咗嘢先咁樣，咁個師傅就話：唔理你咁多，總之你俾佢食嘢先。 即係同個靈體講， 係啦，講數。 即係關公， 係啦，關公同佢講話。 我打， 係啊！你而家即刻俾佢食嘢，就擺曬啲食物喺張台度。咁跟住咧，嗰個人咧就真係個靈體好似走咗咁，我突然之間可能打個冷震咁樣，跟住咧就即刻極速咁樣揾個口食嘢。係啦，揾個口食 得好快。 係啦，同埋。佢食之前咧，系个灵体个鼻哥窿撑到劲大，然后咧好似索嘢咁样，咁样对住食物吸咗一啖先嘅，即系一吸，跟住个家姐话我未见过咧，个人咧个鼻哥窿咧可以撑到咁大嘅， 系咯， 我都系自己细佬嚟噶 嘛， 系佢细佬突然间个鼻哥窿撑到劲大咯，佢一嘢吸晒啲嘢食， 系麦兜咁， 我谂应该系佢系，总之佢话未见过人个鼻哥窿。 見到咁大嘅，跟住吸完個細佬就嗱聲食食食食，即係好肚餓咁，係咁食，嘢都冇講嘅。 吸咧，即係唔係即係吸飯落去個鼻窿啊？ 唔係，即係可以聞聞。 係啦，個靈體聞咗先， 嗰個畫面即刻覺得係麥兜嗦飯咁樣。 個靈體吸完個細佬翻嚟，跟住就食嘢食嘢嗱聲食食食，跟住食完即刻再上再變翻， 再上個靈體。 係啊，再上靈體。再變翻靈體，又講數又拍台，明白？咁一路講講好多條件啦，個靈體要佢幫佢做位啊，幫佢燒好多嘢啊，要佢整，跟住幫佢整，即係都應承嘅，都有幫佢整嘅。但係整完之後咧，都係個情況係冇改善嘅。 冇改善， 即係嚟勒索啦， 係啦， 跟住之後俾佢有 即係交曬十款， 食曬嘅，索曬嘢啦， 係啦， 唔得。 跟住係因為佢再要求，因為佢燒完，跟住又話我唔得啦，我又要再燒加其他嘢， 又要索啊，係 啊，又要燒嘢，又要再整啲乜嘢啊？ 咁係啊，啲靈體都成日講大話，啲衰索好強。 係咁問佢攞更加多嘅嘢，咁個師傅話因為。即係我唔可以夾硬打散佢嘅，我唔可以夾硬，佢又唔肯走。咁佢話我可以介紹一個我相熟嘅師傅，但係就唔係收我呢個中式嘅，佢係泰式嘅。 咦？轉做咗泰式師傅啦？ 咁 你要咩式啊？ 即係可能嗰個師傅用嘅嘢係可以直接幫佢搞掂呢件事咁樣，咁就再轉介咗佢個泰式師傅。 痛啲喎，泰式。 咬佢只脚上嚟，咁好啦。跟住去到个泰式师傅嗰度咧，又真系好快地就已经解决咗件事啦，已经冇再详述去讲。 即系总之搞妥啦。 系啦，好容易就已经搞掂啦。 嗯。 咁但系后来咧，有个家姐咧，个师傅就叫个家姐话：，我帮你做一啲嘢啦，即系我见你啲气息都好似麻麻啦。咁我家姐梗係話信到十足啦， 一定信啦，收幾錢啊？醒佢一定點啊？ 應該都唔平嘅， 都唔平嘅。 佢又冇講幾多錢咁。 咦？即係話再即係醫好咗佢細佬之後，跟住就覺得你阿家姐都有啲需要啦。咁但係嗰個泰式都有啲需要啦。 再俾啲錢啦， 嗰啲需要啦， 俾啲錢先啦。 咁我家姐實信嘅，因為我細佬解決 咗曬呢個。 咁我跟住個師傅咧，就喺佢身上面做咗啲法啦，唔使除衫嘅， 唔使除衫， 做咗啲法， 跟住咧 著正常衣服嘅，咁跟住咧就攞隻手吸咗落去個頭嗰度，練咗一啲咒語。咁佢家姐其實乜都唔識嘅，就係感覺到個頭好似有啲嘢咧俾人抽走咗。 哦，我哋諗到，因為泰式咧，佢一吸落去咧，啲咩都吸咁樣，就咁吸，你吸 就吸咗啦。跟住咧就好似有啲嘢吸咗咁，之後就繼續生活啦。但系咧一路生活落去咧，就開始樣樣嘢都唔順利啦。 係， 即系咧 感覺到有嘢扯嘅嗰下。 佢嗰嘢咧係好似身體有啲嘢俾人扯走咯，但係佢唔知係咩，佢總之覺得係對自己好咯。 嗯， 佢覺得你唔好嘢咁嗰啲啊， 係啊，佢覺得誒、我乜都信噶啦，嗰一刻 依信曬佢啦， 一定係信噶啦嗰刻。咁跟住咧就一路開始好多生活嘅嘢就唔如意啦，譬如開始同另一半啊、丈夫會鬧離婚啊、鬧交啊。咁佢自己做嘅生意咧，亦都會俾人盜竊啦。佢做嗰啲車仔檔咧，係成個鐵櫃俾人攞走咗啦。跟住咧，係連嚿木頭車都俾人偷埋啦，唔值錢嗰啲都俾人偷曬啦。跟住另外一份工作咧，亦都惹咗官非啦。即係正行嘅嘢，但係都因為 都會有無理在 惹咗官非，跟住又入咗去受牢獄一排啦。 哇！真係跟住 啲嘢又 係 啦，啲嘢又俾人充公咗啦，又要揾錢去贖，又搞唔掂啦，因為個要使好大筆嘅錢。咁啊，樣樣嘢都唔順利，咁跟住咧就開始去再去揾其他嘅師傅，就問啊，究竟我發生啲咩事咧？點解我啊係咯，一路越嚟越唔順喎，唔係好咗喎，係差咗喎，成件事。咁跟住嗰個師傅就同佢講：，哦，好簡單啫，你頭先即係你之前去咗個泰式師傅嗰度，就因為佢係攞咗你啲運氣。你之後嘅運氣咧已經俾你攞咗啦，咁我係幫唔到你解決呢樣嘢。 啊、因為我是不可以自己給這個運來的，也不可以幫你變這個運出來的、 啊、 所以你就一路會繼續黑下去這樣。 哇，聽到你真的很擔心和很害怕、 啊、那我那時 候你會繼續黑下去現在都還未是前奏而已哇， 你還有排黑、我見到你當事人的時候呢，是即係成塊面都已經黑了、 啊、 又是頹廢曬啊，講嘢又冇氣啊，即係唔係我哋正常人， 即係冇曬氣，冇曬性格。 即係其實正常人你遇到咁樣咧，已經係灰曬。 係啊，或者佢條氣都唔順啊，即係唔順先，即係真係唔順啊，即係唞氣啊。 咁冇啊，成個人好似好虛弱 咯。 嗯、就好像長期病患咁樣，跟住塊面咧就你見到成道黑氣咁樣，即係唔係曬黑咁樣， 堅黑 唔係曬， 堅黑唔係曬黑，係正常人都會睇到嘅。 好，即係唔需要師傅啊，睇下氣色都唔使嘅。 正常人都會睇到氣色係黑曬。 咁跟住有冇點樣補翻？或者你而家仲有冇 聯絡？我諗我聯絡唔到佢喎，直頭。 點失咗嚟？即係佢仲係肉中龍啊？唔係話仲喺？ 佢就應該冇入，最後係冇事嘅。入去嘅，但系就系一路黑啊，生意嗰啲都唔掂，咁费事骚扰佢啦，仲打佢。 其实如果就我有个少少嘅想问啦、啊， yeah. 即系假设如果好似而家呢个女事主，即系知道我而家啲运俾人攞走晒， 嗯， 咁佢亦都系咯单晒啦，咁佢亦都揾唔到第二啲师傅去帮佢啦，因为其他师傅唔会将自己运气分薄俾佢噶嘛，咁佢可以做啲咩咧？佢可唔可以譬如我出家做尼姑？咁譬如我行佛道啦，咁我無求啦，咁、 嗯、 樣樣嘢我唔強求，咁 如果你無求啊，當然覺得自己黑嘅，黑你都係一個過程㗎嘛，你覺得，同埋你覺得係。我應該是要享受個黑的嘛、 嗯、 即係佢如果在佛家嚟講，全部都是因緣嚟噶嘛，啱噶，要苦中都作樂噶嘛，咁佢一定無求就冇嘢啦。但係人嘅嘢一定有啲要嘅需要或者基本嘅需要，入佛止住已經係基本需要解決嘅，你可以咁講。但係係咪真係可以滿足到呢？即係唔好話好大欲念，一般嘅基本嘅嘢需要咯。這個人真的很慘、 嗯、 如果可以的話呢，現在好像景順那樣呼籲一下他，現在看到這個節目呢，有個人是可以找的，你看懂不懂找他咯？OK？ 又或者可以找師傅啦、 啊、 即是言下之意師傅是有方法解決 的、啊、現在找一個人啦，是啦，找個人可以試一下幫一下你啊，是啦，這樣啦，啊，這樣啦，因為點解呢，我聽到唔係個師傅有唔同做法啦，好似第一個個上關帝施工嘅師傅就話，我就係同佢講數，你做嘅話，我介紹另一個師傅俾你去做啦。咁、那個佢介紹當然係 OK 咗，咁但係另外師傅咧，有可能咧唔知做咗啲咩法落嗰個事主度啦，而影響咗佢運氣。哦 ，OK， 咁佢再揾其他師傅，嗰、那個其他師傅話我俾唔到呢啲嘢你喎。俾唔翻嚟喎，你已經俾人攞咗曬，即係譬如話你銀行嘅錢已經俾人攞曬，冇理由而家你問我攞翻俾你嘅喎，係嘛？財官棍手就冇咯喎，咁其實咧可以有自己復原嘅，咁有自己復原嘅時候嘅，咁點樣復原啊？咁既然法喺法嗰度冇咗，咁咪喺法嗰度攞翻咯， 係嘛？即係有解決方法 嘅，咁有一個法門嘅，係嘛？係咯，咁就係咁啦。咁佢因為佢已經攞咗啦嘛，攞佢本身噶嘛，咁、我用翻喺天上邊嘅神佛又好咩都好啦，施工好嘅，總之係天上邊嘅嘢嚟再換，同佢噏翻一啲嘢，咁唔好話最好啊，平衡到都好啦， 起碼唔使一路， 起碼唔使而家用黑先啦， 係啦，係嘛，咁樣咧就係咁啦。嗱，咁今日咧就第一次咧就咁快玩快樂咩喎？咁第一次啫，嗱，睇清楚啊！第一次佢玩花園，今個節完啫，嚇，唔好唔睇啊！轉頭翻嚟有第二 part 嘅期待嘅，好啊，好啊。